哇！呢句先係經典嚟，我估應該都唔會係假嘅。 冇好似田漢咁樣咯，即係佢你做咗神又點啫？係咪？當佢要有政治需要要製造敵人嘅時候，你又避唔到噶啦。 所以有啲人話政治都唔係人玩嘅。 啊呢個係鬱敏講嘅喎， 係咩？屌咁大鑊，咁我唔可以話佢講十句嘢有即係九句都係鳩吹嘅，係嘛？咁佢咪啱玩咯，因為佢唔係人嘛，本來得未啊？係嘛？我啲又唔啱玩啦，太老實嗰頭嘛，太衝動嗰頭嘛，有時啊，即係係嘛？太正直嗰頭嘛，太有人性嗰頭嘛。你話我去西方，可能選國會議員好啲喎，屌！即係大家你覺得你有 integrity 喎，係嘛？即係會研究下你啲邏輯喎。 唔係啊，你睇呢個 House of Cards 都係仆街嚟嘅，都 係。咁啊係，所以政治真係確實唔係正常人玩嘅。 唔係你而家見到啊 Donald Trump 就係啊。 喂，講開啊！我哋嗰陣時候，我哋做教徒都成日講啊，耶穌點會被釘在十字架上？其實當陣時嘅猶太人。就真係驚佢做猶太人嘅君王啊！屌你咪真係權力鬥爭咯！開頭鋪紅地氈俾佢進入靈耶路撒冷噶嘛，跟住就覺得佢太受歡迎啊嘛。嗱，我當呢個故事啱啊，聖經故事都唔係吹噓到作出嚟啊！屌大佬，喂，都可以用政治嘅面向去睇啦，因為你搶緊嗰班阿哥嘅權力啊嘛。 法利賽 作為呢一個嘅反對派嘅領袖啊嘛。谂住推翻呢个罗马政府嘛，所以咪喐咗你咯，仲系自己人喐添啦，就系咁咯。好，今晚时间差唔多啦，系嘛？ 嗯， 你仲有嘢想讲啊？ 冇啦，得啦，系啦， 肚饿啦，龙同我都 OK， 好， 未食饭啊，大佬，拜拜。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